未名电台子夜精心原创有声书蓝火 MIT PBS Web Radio 版出品。第十二章，蓝火，下集。 巴老弟，兄弟，我不是不讲情分的人，刚才开出的条件已经仁至义尽了，这风雷阵你到底是让是不让？ 当初我们兄弟五人一起起过誓，现今你又要放出旱魃，如此出尔反尔，你不怕天谴吗？ 谁说我要释放旱魃？ 你不是与旱魃有约吗？ 你把我瞧得忒低了，彼时我受其所制，不得不为他收其命魂，否则他就不还我那七魄。此时我七魄已得，肉身已成，我为什么要放他？我不妨明白告诉你，我要风雷阵就是要炼其妖气为我所用，到时再拨乱反正，成就降妖伏魔尊者，这才是大慈悲大仁义。 话音刚落，只听着城南轰隆声大作，仿佛山崩地陷一般，同时九道白气飞来，一道就近钻入躲在城门南头女墙下的牛三金口中，其他几道围定了貔貅蛙，团团乱转。那牛三金仿佛木偶一样，手脚乱扭了几下，然后用尖利的嗓音叫道： 你们这群无心意的小人，你当真以为离了你我师父就破不了这风雷阵？ 这边龙东风将牛三经双手反剪按住，包四爷正烧符念咒的时候，那边几团白气已经开始忽远忽近的朝貔貅蛙进攻。几个来回之后，连龙东风都看出来了，那白气只是想冲进貔貅的七窍。那貔貅蛙左手护定头面，右手从怀里掏出个瓷瓶，对嘴喝了一口，看白气飞进，噗的一声吐出一片水雾，浇灭了三团白气，其余的白气则躲进僵尸群里。貔貅蛙含着水转过身去搜寻那些气团，这时牛三经突然张大嘴巴，那团气从他喉咙里喷射而出，飞向貔貅蛙脑后。等听到包四爷的当心后转身的时候，那团白气正好飞到，呲溜一下钻进他鼻孔。貔貅蛙开始原地手舞足蹈起来，左手打自己的脸，右手挡住，右腿又圈起来去踏左脚，好不热闹。但逐渐的，他似乎抓住了在体内乱窜的白气，只见他浑身吃劲，像是要把那东西吐出来一样。然而另外那五团气从人群里跑出来，相继从嘴里、鼻子里、耳朵里钻了进去。这下貔貅蛙的舞蹈更加热闹，时而就地打滚，时而跳起一丈多高，手脚乱抓乱踢，已有三个僵尸被抓住扔了出去。那些赶尸人见状都悄悄溜到后面，准备好随时撒丫子跑路。牛三经呆坐半晌，哇地哭了一声，抱着头没命地朝城里逃去，但很快又爬了回来，因为城内的震动越来越强，已经有房屋开始倒塌，而貔貅似乎失去了对双腿的控制，开始跳过城墙朝城南破庙飞奔，而双手则时不时不情愿地乱抓，希望借此阻止双腿的跑动。 四哥没错，老三的坟是空的。 瓜五爷正好回来， 追上老三。胡老道，这城门归你。 包四爷吩咐完，两个佣人抬起他的轮椅，跟在瓜五爷和龙碧两人后面。龙东风到了破庙门外的时候，那庙已经塌了，地面仍然在剧烈地晃动着，从破庙的废墟里生出两道白光，像西洋女人白色的头发一样，一道抓住瓜五爷，另一道缠住貔貅，把他拖进庙里。 这时一个耀眼的白色光球从地底下升起，包住了皮丘蛙，而同时出现的还有五道彩色闪电链，一头牵着那光球，另一头连着庙周围的五块大石。 四哥，这风雷阵可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瓜五爷挣扎着喊道。那个白色光球突然不见了，只剩皮丘蛙站在中央，仿佛带着五道彩色的锁链。 你以为这皮囊是给你用的吗？ 他用一种极端凄厉的声音大笑不止。 小道士变成老道士了，让我瞧瞧你们的道行长没长。 一抬手，瓜五爷被他凌空抓起，往一块大石上一丢，扑通一声落在地上，叫唤不止。包四爷举手连砍三下，三道火光在皮丘蛙身前劈下，却连衣服都没有划破。碧连天又祭起宝剑，龙东风连开五枪，打空了弹夹。然而那子弹和宝剑都被弹了回来，如生了眼睛一般，一剑斩断了碧连天的右臂，而五颗子弹都钉入了龙东风的大腿。 比起碧郎大，你们都不太中用。 他又抓起瓜五爷，一下一下拍在那大石上，将石头染得通红。 还没石头中用。 说着，他拖着五条收得紧紧的闪电锁链，费力地走进那块石头，三五掌将其拍碎，从那块石头上发出的闪电消失了。他又转身缓慢地走向下一块石头。包四爷叫道， 东风，我们得想办法让他流血。 说罢双掌一拍座椅，身体飞了出去，飞进皮丘蛙的时候手中多了一把匕首。龙东风换上新弹夹，又以最快的速度连射五发。 不长记性啊。 皮丘蛙左手一扫，将子弹送回龙东风的胳膊，右手一抬，望空抓住包四爷。 听说你杀了你大哥，今天我老替他报仇吧。 说完左手也隔空虚指，只见包四爷伸出握匕首的手臂倒转回来，慢慢地将匕首朝自己咽喉送来。就在刀尖距离咽喉只有两寸的时候，皮丘蛙突然收回双手，攥住自己的脖子，脸被憋得通红。包四爷从空中跌下来，拿起匕首正要朝皮丘投掷，只见他颤巍巍地松开脖子上的双手，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老四，血咒。 然后吐出一大口鲜血。包四爷朝龙臂两人喊一句快走，收回匕首，朝自己手心里一滑，一股血水淌下来渗进地里。 阿巴阿依阿多依阿玛哈巴依阿萨哈拉达努尼达迪卡玛萨巴瓦阿尔萨巴达迪卡达玛多罗萨达摩索伊达尼格伊阿摩罗伊阿伊尼伊阿伊阿伊阿伊阿伊阿。 龙东风滴在地上的血开始沸腾，同时无数耀眼的白光从皮丘蛙身体里射出来，而包四爷瘫坐在地上，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多年。 我的命环！ 凄厉的惨叫声传来，同时无数缕白色小虫钻出来，随意游动，但很快都像肥皂泡一样破得无影无踪。包四爷的头发变得雪白，像枯草一样被风从头上吹下来，吸进风眼，接着是他的皮肤，像糊在墙上干裂的报纸一样，被一层一层撕下来吞了进去。其实他整个人正被慢慢吹散。碧连天双腿夹住桃树的树杆，朝他伸出他唯一的手臂。龙东风趴在地上，用手抠着地上的青砖，一点点爬进，只剩三尺、两尺、一尺。然而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脚腕，他回头一看，是一束白光，还有另外几束正在绝望地扭动着到处乱抓。 龙东风被扔了起来，透过无数正在破裂的白色小泡，他看到黄泥缸上一团团蓝光正在飞升，聚聚散散的，好似一片蓝色的火海。 还是看不清，在那些时刻，遮蔽我们黑暗的心，究竟是什么。开始厌倦深海。